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，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。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。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？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特雷西·克尔卢德鲁瓦。他们是特雷西·克尔德鲁瓦和史蒂文·伦顿，是由任蓉蓉审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强强和道道》。在静悄悄的夜里，月亮也打着哈欠。在小镇的路上，有两只垂头丧气的小狗，正拖着沉重的步子慢腾腾地走着。刚一回到家，他们就一屁股坐到椅子上。高高瘦瘦的狗是强强，矮矮胖胖的狗是道道。他们是两个，对，他们是两个强盗。强强拿出他的布袋子，抖啊抖啊，他总是把他偷的东西装在里面。可这会儿里面好像什么也没有。强强唉声叹气地说：“ 哎，盗窃，我们完全不在行啊！” 突然，一只小蜘蛛从袋子里掉了出来，把他俩吓了一跳。道道点点头说：“ 你说的对，我们俩太无能了，咱们俩哪儿都没偷成，银行、车行、书店、纸铺、肉铺，什么都没偷着。” 强强回想起今天在动物园的情景，他们被发现了，一大群动物在后面追他们。 哎，我们就连在动物园里也没有偷成。 就在他们觉得什么办法也没有的时候，道道突然大声说：“ 会，我们应该找些不那么麻烦的地方。” 强强小声问：“ 比如说呢？我们到底还有什么地方没去过呀？” 道道激动地喊道：“ 我们的邻居家呀！ 他们住的这条街上有很多的邻居嘛。”可强强叹了口气：“ 哎，他们好像从来不出门。” 强强想了一会儿，突然想出一个办法。 对了，我们可以举办一个派对，就在明天下午2点，到时候我们请这条街上所有的邻居都到我们家里来，趁他们在我们家玩得开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悄悄地溜进他们的家里面偷个高兴。 道道嘟囔着嘴说：“ 说的对，但是举行一个派对得有吃的，可我们什么都不会做呀。”“ 别担心，我有一本食谱。” 强强和道道准备开始做吃的了。他们先从甜甜圈开始做起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做的还不错。于是他们俩又做了些水果派。强强大声说：“ 现在我们来做纸杯子蛋糕吧，上面还要有糖霜。”“哎呀，我从来还不知道做糕点这么有意思。嘿，你觉得呢，道道？” 是的，是的，好玩极了。 第二天下午两点，邻居们都来到了强强和道道家。一位邻居看到糕点以后，高兴地咧着嘴巴笑呵呵地说： 真漂亮啊。 当所有的食物都摆上桌的时候，大家真是又惊喜又赞叹。 真好吃，简直妙不可言。 这肯定是镇上最好吃的糕点了。 强强不好意思的脸都红了。 哪里哪里，没什么的，谢谢谢谢。 道道也高兴地笑着。 是没什么，谁还要甜甜圈？这是草莓口味的。 就在大家吃得很高兴的时候，强强悄悄地对道道说： 嘿，我们的机会来了，他们都在吃东西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动手了，快跟我来。 他们两个悄悄地从窗户溜了出去，但他们没想到他们的话竟然被一位邻居听到了。等他们走了以后，邻居对其他的邻居们说： 哎呀，原来他们竟然是强盗，我想现在是时候了，我们大家一起去阻止他们吧。 就这样，强强和道道偷偷地在街上走着，所有的邻居们也踮着脚尖在后面跟着。强强和道道想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偷，却不知道所有的邻居都跟在他们的后面。 不一会儿，他们溜进了街上的一扇门。 他们打开手电，他们照着房间里的东西。 道道感叹了一声： 哇，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好东西呢。 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砰的一声，门被推开了，邻居们一起叫着冲进来：不许动！ 苏格兰狗哇的一声就哭了。因为这是他的房子，而道道的手里正拿着他的泰迪熊呢。苏格兰狗流着眼泪抽着鼻子说： 我的泰迪熊，他们偷了我的大耳朵包包。 强强和道道贴着墙站着，强强举起两只手哀求着说： 别哭别哭。 道道满脸通红： 对不起，我们俩真是没脑子。 被发现了，大家都围在他们的身边。 强强说：我们现在知道做强盗不对了，我们让大家感到难过了。 道道说： 但我们俩其实只是想要一份工作，一份简简单单的工作。 腊肠狗突然点着头大声说： 嘿，我知道什么工作最适合你们了，你们为什么不开个咖啡馆呢？ 强强倒吸了一口气： 咖啡馆，你觉得我们俩行吗？ 所有的邻居都点着头说： 哎，当然行，你们会做得很好的，你们的点心准备得非常棒。 过了一个星期，在小镇繁忙的街道上，强强和道道的咖啡馆开张了。里面又整洁又敞亮，桌子干干净净，椅子上还装饰着一颗颗粉红色的心。咖啡馆里不仅有可口的纸杯蛋糕，还有小巧的果酱馅饼。强强和道道的咖啡馆外面排着长长的队伍，强强都笑得合不拢嘴了。 哦，瞧，所有的邻居都在那儿排队呢，还有从外面来的新朋友。 道道一边从窗户往外望，一边拍了拍自己的厨师帽子。 我们从此以后可以不用偷不用抢，凭自己的本事生活了，太棒了。 后来呀， 强强和道道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叹气，觉得没办法。他们爱上了烘焙，爱上了做蛋糕做点心。犯罪的事情嘛，他们绝对不会做的。对了，讲到这儿，小群姐姐突然想起了强强和道道以前的那个装东西的袋子，就是装偷来东西的袋子。啊，我要很高兴地告诉你，强强和道道早就把那个袋子揉成一团，扔进垃圾桶里啦。 还有时间呢，我们再听一个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澳大利亚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，他们是尼古拉·康奈利和安妮·怀特，是由王甜甜翻译的。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要听的故事是 《我的爸爸是头熊》。如果你是我的小蝌蚪，我就蹲在荷叶上等你脱去尾巴。如果你是我的小燕子，我就每天衔来虫子让你吞下。如果你是我的小兔子，我就告诉你跑得最快的办法。如果你是我的小鱼，我就陪你游到最美的珊瑚礁下。如果你是我的小熊，我会给你一座蜂蜜山，还有一个拥抱像天空那么大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天我变成了你的爸爸，于是我就拥有了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魔法。 我觉得我的爸爸是头熊， 那一定是一头很大长着很多很多毛的熊。 它高高的，圆滚滚的，就像熊一样。 它一定有个大肚子，它站起来的时候已经顶到树枝了。 它软软的，毛茸茸的，就像熊一样。 小鸟会落在它的头顶，想要做一个窝。 它会爬树，会采蜂蜜，就像熊一样。 它伸出爪子，尖尖的指甲，要去捅蜜蜂窝。哦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蜜蜂会来蛰你的。 它有一双大大的手掌，就像熊一样。 当蜜蜂们来蛰它的时候，厚厚的皮不会让蜜蜂蛰疼的。 还有，它后背痒痒的时候，它就会靠着一棵大树，使劲地蹭它的后背，就像熊一样。 哎呀，它蹭痒痒的力气太大，把树干都弄断了。 还有，它大吼的样子，哇哇哇哇，就像熊一样。 它喷出的热气把一只兔子和一只鸟都吹到山上去了。 它捉鱼的样子就像熊一样。 它跳进水里，它会游泳，它把水里的小鱼吓坏了。 就连睡觉的样子都像熊一样。 他趴在树枝上睡，躺在地上睡，他睡起来呼噜呼噜呼噜。有一天，我问他：“ 爸爸，你真的是一头熊吗？”“ 我是你的爸爸查理呀。不过，你知道熊最擅长做什么吗？”“ 嗯。”我不知道。 是熊抱。 哇，一个大大的大大的熊一样的拥抱。 从今天开始再也不会热了。 唐耳朵，我好舍不得秋天呐。 哦， 秋天那么漂亮， 还很舒服， 秋天也不冷，也不热。 我没关系，因为我有一身的毛。 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你身上有毛。我们人类身上没有毛怎么办呢？ 多穿点衣服啊。 对对对对对，从今天开始大家一定要多穿点衣服呀。 是的， 不然就会像我 哎呀，好了， 像我一样。 我给你煮点姜汤吧。 啊，谢谢，我要里面加点红糖。再加个枣。 再放点饺子。 再放点饺子啊，那你干脆再帮我凉拌一盘黄瓜吧。然后再做个西红柿炒鸡蛋。 现在已经很晚了，睡觉吧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天，呱呱和团团坐在树底下，团团望着树上面的叶子，好像想着什么。他问呱呱说， 呱呱哥哥，你说冬天为什么没有茂盛的叶子呢？ 哦，这个呀，这还不简单，冬天人们需要温暖的阳光，如果树上长有茂盛的叶子，不是要给人们挡去了这温暖的阳光吗？ 团团想了想，紧接着又问， 哦，这样呀，那夏天树上为什么又长出茂盛的叶子呢？ 呱呱笑了笑，继续胸有成竹地回答说， 哎，这个道理就更简单了，这个道理呢大正相反，夏天人们讨厌着炽热的阳光，树上长有叶子能给人们挡住阳光，所以大树想了想，为人们着想，干脆自己就为了大家奉献了。 上个星期二，妈妈过生日，一大早呱呱就祝妈妈生日快乐。之后呢，呱呱对妈妈说， 妈妈妈妈，你在床上休息，我来给你一个生日礼物。 于是呱呱把妈妈摁在了床上，盖好了被子，自己跑到了厨房。没过多一会儿，妈妈就闻到从厨房飘出了阵阵诱人的肉香味儿。妈妈高兴地想，哎呀，我的孩子是长大了哈，没想到这长大了就是不一样，还给妈妈做早饭了。那好，我就等着等着等着孩子把早饭给我端过来，我也享受一下做妈妈的快乐，这也算是一份很特殊的生日礼物啊，哈哈。妈妈心里想着，美滋滋的倒在床上等着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呱呱并没有给妈妈端来早餐，而是喊妈妈起床。妈妈兴致勃勃地出来一瞧，只见呱呱坐在餐桌旁，她的面前放着一大盘火腿蛋，可是却没有妈妈的盘子和妈妈的食物。妈妈正在疑惑当中，呱呱郑重其事地对妈妈解释说， 妈妈快看，这就是我送给您的礼物，我给自己做饭了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